第209集，天子一怒。 殿中，王先生及他的那位扶桑好友已被压着跪在了大殿之中。扶桑人的手指已断了四根，鲜血直流，洒落了满地。两只恶狼被侍卫拽在一旁，獠牙衔水之间还有咬掉扶桑人手指所沾染上的鲜血。顾元白被薛远一步步扶着，慢慢走到桌前坐下。这场心神巨荡的晕倒，再加上之前数十日吸食西夏国香的危害，已让顾元白的身体虚弱非常。他靠在椅背上，每说一句话都得要歇上一些，喘上几口气。 扶桑人， 顾元白微微闭着眼，让人拿过来一支未曾点燃的香料。 扶桑的香料。 王先生一直冷静的视死如归的面容在此刻终于沉了一沉。顾元白轻笑几声，将香料递给薛远。 拿去给他们看看。 薛远拿过香料上前，在王先生眼皮底下弹了一弹。王先生盯着香料死死看了一会儿，随即闭上眼睛，不发一言。 在朕晕过去的时候，西夏的二皇子已经带着人跑回西夏去了。朕派去西夏探查的人回信，西夏国有用的人才，要么是被关在了地牢里，要么是闭门躲着灾。西夏吸食你们所制香料的人，都是西夏二皇子的政敌和国家的毒瘤，拦路的嗜好。他用着香料暗中让政敌迫害良臣，他再在暗中相助那些被关在地牢中的人才，良臣都已归顺到了西夏二皇子的手中。手握兵权的将军也成为了他的追随人。他跟朕说得漂亮，说扶桑是加害人，西夏是受害一方。 顾元白笑意更深，指了指王先生和一旁疼得已经半晕厥过去的扶桑人。 可明明是他利用了你们扶桑。 西夏二皇子用扶桑的香料彻底清洗了一遍西夏的上层，所以原著之中他才会不计较孔义林的出身，从而重用他，因为他已经无人可用。那些地牢中的人才，他收服的良臣，这些不够，少之又少。现在西夏二皇子觉得扶桑的香料用处已经没有了，觉得扶桑开始烫手了，于是想要从大恒入手，挑起大恒与扶桑之间的战斗。如此一来，西夏便可以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大抵是因为顾元白的长久昏迷，因为西夏二皇子在回国途中，所以他们的防备变低，监察处查探出来的消息惊人，等顾元白一醒来便送给了顾元白一个大礼。王先生的呼吸已经粗重了起来，他今日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但听到大恒皇帝说这些话时，他还是不甘。 如果我可以将这些消息传回国内，如果我可以将大恒皇帝苏醒的消息传回国内该有多好。 可我为鱼肉，人为刀俎，王先生根本就无法做到想做的这些事。顾元白好像知道他心中所想，淡淡一笑，云淡风轻道： 我已派人朝你扶桑同岛传递了一个朕已身亡的消息。 他站起了身，慢悠悠地走到了薛远的面前，抽出了薛远腰间的那把大刀。 大恒皇帝已死，扶桑会快快派水师往沿海处攻阵，朕会布好千军万马，会准备好天罗地网，让他们有来无回，葬身在我大恒国土之上。 顾元白的嘴角勾起，配着苍白的面色，犹如地狱的恶鬼。王先生脖子青筋暴起，狰狞大喝道： 顾莲，你 这个暴君，我咒你终有一日死无全尸，万劫不复。 朕先让你们万劫不复，我要让你看看你的国家是怎么在我手中颠覆，我要他们输无可输，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大恒的人，说的是大恒的话。我要你看看你会怎么成为你国家的罪人。 顾元白的胸口激烈起伏，狠意浮现，他倏地抬起手，寒刀横于王先生脖颈之上。 这是你害死晚太妃的代价。 天子一怒，伏尸百万，王先生的心都一颤。他看着顾元白的双眼，那里面的恨意和怒火滔天，大恒皇帝的怒火彻底被他激起，他要拿整个扶桑以祭晚太妃在天之灵。 你， 王先生握紧了双手，压下悔意。 是我害死了晚太妃，你要杀就杀了我。 杀了你怎么能够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 他的胸腔逐渐平静，王先生却愈发激动。他被顾元白所说的那些话吓到了。王先生不想要见到那样的一日，他自欺欺人地朝脖梗上寒刀撞去，期望就此死了，死了还能残留扶桑不会因他而承受大恒皇帝怒火的希望。但顾元白及时收回了刀，圣上居高临下看着他。 王先生现在不能死，你死了就没人能与朕共同庆贺沿海水师胜利一事了。 侍卫上前将王先生拉下去，王先生脸色涨得发红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想要朝顾元白扑去。 顾莲，你不得好死。 侍卫堵住了王先生的嘴，殿内终于安静了下来。顾元白抵拳咳了咳，把刀递给薛远。薛远上前从他手中接过，再握着他的手将他带到了座椅之上。薛远的一举一动皆是小心翼翼，无他，只因为顾元白的手实在太过无力，白的血脉浮动都一清二楚，像是稍稍用力就会碎在手中一样。顾元白觉得自己好像给薛远留下了几分阴影，乃至到了现在，薛远时时刻刻都要在看着他，宁愿不吃不喝也不想要顾元白离开他的双眼。若是顾元白露出几分身子不渝的神色，他便会露出一种让顾元白看了都要呼吸一滞的表情来。坐下后，顾元白歇息了半晌，才眼皮一撩看向了和亲王。和亲王嘴角抿得冷硬而笔直，手指垂落，默不作声。 和亲王，看看，这就是你府上的门客。 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，顾元白猛然想起那日在和亲王书房中闻到的香料味道。和亲王在明面上是先帝早年寄养在兄弟家的亲子，是先帝的长子。若是外敌想要对顾元白出手，和亲王确实是最好的接任者苗子，这正是顾元白不会给和亲王兵权的原因。顾元白想通之后，便派人密切监视和亲王府，以和亲王为中心向四方进行排查。王先生手段小心，但终究躲不过顾元白的眼睛，他的一举一动如在眼前。在和亲王请旨入宫时，顾元白的人便暗中找上了和亲王，给了他一个补过的机会。终究和亲王在王先生的房中找到了一方秘药，还有王先生暗中联合大恒官员的少许证据。这些证据是王先生为了防止官员反水而留下的把柄，到了最后恰恰成为了顾元白给这些官员定罪的证据。而秘药在晚太妃死之后，太妃身边一个陪了她20多年的宫人也在第二日自尽身亡， 死状与服用密药之后的死状无甚差别，顾元白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的母妃身体确实不好了，也确实活不久了，但不应该是被如此阴私的手段给害死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